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，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？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，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离 离，如此深爱 深爱， 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拿下了京东豪庭的样板间，万征给了廖宇一些回扣以示感谢。刘奶奶要走了，佳期一家人设宴送客。席间，小柳带着美刀来到家里，引起了佳音的剧烈反应。 包间外已经凑了很多服务员在探头探脑，一辈子摇头晃脑当领导的老爷不胜其烦，放下筷子。老爷老派，认为在外头女的得给男的留面子，不禁骂道： 你这更年期也太长时间了吧。 姥姥不能适应老爷的反抗。 啊，你也说我，你说我， 你觉着呢？啊，我真是让你给烦死了。这家子女的就够烦的了，你一人顶一家子，你什么时候能让我清静清静？ 想清静，你走，你给我走，你回你的老家去啊！你不是天天说要回去吗？啊，现在人家老干部活动中心也把你给撵出来了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你现在就一趟车走，你哪儿来的，你哪儿回去，哪儿有人把你当神仙似的供着，你就回哪儿去。 不识相的美刀安慰老爷： 嗨，这女的都这样，单打独斗咱们已然弄不过他们了，你也够背的，弄一怨妇家族，还不如找地儿清静清静了。 老爷的火真被拱起来了， 你当我不敢走呢？ 说着他噌地站了起来。 建华不可置信地问佳音： 佳音，你居然喜欢这个人？ 美刀说：哎，阿姨您别生气啊，我啊就爱说实话，估计老头啊还真不适应那清静劲儿呢。 佳音早被气晕了，他怒从胆边生，抄起桌上一碟酱油就朝美刀泼了过去。 美刀一闪，酱油不偏不倚落在小柳脸上。 小柳尖叫一声，猛一闭眼，酱油顺着他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。 老爷是真急了，拥着刘奶奶的肩膀说： 太不像话了，走走走。 老爷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搂刘奶奶，这个动作让姥姥觉得是对她主权的公然挑衅。老爷说： 佳音，你必须给小柳道歉。 佳音没反应。 老爷平时在家里是不会横的， 所以现在就算是横了，也没人把他当回事儿。老爷发现自己的话如此没有威信，更加恼怒，他转向姥姥， 让佳音给小柳道歉。 姥姥直直地盯着老爷放在刘奶奶肩膀上的手，老爷察觉连忙放下来，但姥姥的眼睛就直直地盯着刘奶奶的肩膀。建英连忙说，哎呀，都是小孩子闹着玩的，这哪能当真呢？我替佳音跟小柳说声对不起了。 啊，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算了吧，小柳啊，谁让你要跟人示威的呢？都是你自找的。美刀拍拍小柳的肩膀，算作抚慰，一边怕大家担心似的做挤眉弄眼状。不拍倒也算了，一拍之下，小柳委屈地抓着美刀的手哭了。小柳一哭，老爷更觉得没面儿。 你们一伙人啊，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这好意思吗？ 这么一说，刘奶奶的眼圈红了。哎呀，这话就严重了，算了算了。突然间，姥姥对刘奶奶叹了口气，哎，你说这女人呐，这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急眼？不就是爱情吗？陈医生，你走吧，我脑子乱，你们俩一块儿走吧。 大伙儿正想办法阻拦，小李美刀挺身而出，那我开车去。 自言正气。 虽然在一起吃饭，但廖宇跟万征没什么话说，沉默半晌，两个人同时提起佳期。不过万征说的是小贺。廖宇每次听他说小贺，都觉得这称谓很好笑。他当然不知道，这是因为这两个人自打认识的时候就地位不平等而落下的病。万征问，你觉得小贺这人怎么样？你们熟吗？啊，还行吧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准备结婚了？这种没话找话令万征紧张起来。没有啊，谁说的？他说的。廖宇连忙解释，啊，不是，啊，我就是说呀，这年龄好像到了。我年龄早到了，所以啊，反正也晚了，不如啊就撒开了慢慢学磨一个，越晚越不能凑合了。佳期好像对你挺上心的啊。怎么说呢，他就是你说的还行，但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没特别吸引人的地方，不都是普通人吗？嗨，不是不甘心吗？你说让我跟他结婚吧，我不甘心，可他呢比我小那么多，我要是把他现在给听了吧，又不忍心。其实我觉得佳期他还行，公司里的人都挺喜欢他的。你是说你们老板吧？哼，他那种人得便宜就占，可是那种人呵护起来是真呵护没用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，北京姑娘还就这样，你要是对她越好，她越防着你，你越臊着她，她倒来了劲儿了，就有了征服欲了。所以啊，不用对他们好，没事，真的。贺佳期啊，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京姑娘，我喜欢的也就是她那一副滚刀肉的架势， 特别经得起伤害。廖宇不明白了，可俩人在一起还是图个高兴吧。万征摆出一副情场老大哥的姿态，俩人在一起啊，就是再好他也是俩人啊，也不比一个人想什么做什么特统一，没人跟你叫板，所以高兴得了吗？那要真是有人追贺佳期，你不慌？我慌什么呀，没人追他我才慌呢，有人追才证明我不是捡了一个没人要的。哟，那他倒也不至于没人要。人的出身很重要，就他那个家庭，我觉得挺市民的，一家人素质都不高。 这时苏菲菲从外边张望着进来了，万征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旁边有人认出了苏菲菲，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注视，视若无睹。 哦，万征介绍，廖宇，小哥们儿。这是万征犹豫了一下，很不适应的一乐，以笑容掩饰他对苏丽娟新名字的不适。苏菲菲。廖宇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很客气的点点头。 苏菲菲一听是小哥们儿，以为是万征的马仔，倒也不避着。哎，我想去看看你正装的那房子，我现在跟我父母住，很不方便。 哦，我现在做样板间的房子就是他们公司的，你要是买啊，他能帮你打折。万征问廖宇，哎，能打吧？啊，能打，找佳期肯定能打。廖宇忙推到佳期那儿。 苏菲菲眼波流动，似笑非笑地瞟了万征一眼。是你女朋友吧？真有面子。 子夜正气。 回到家，廖宇习惯性地数数人头，发现少人，问建英，哎，陈爷爷呢？ 连多嘴的佳音和佳期都不接茬，建英只好尴尬地说：“回老家了。”“ 啊，是吗？哟，陈爷爷也回去了。”廖宇觉出气氛古怪，机灵地住嘴了。 建华说：“散了吧，散了吧，睡觉睡觉。”佳音哭丧着脸，拉着姥姥的手。 我跟姥姥睡。 佳期问，那还能睡吗？姥姥长叹一声， 哎，我活了这一辈子呀，就从没这么丢过人。 佳期看了廖宇一眼，廖宇连忙站起来，我有点累，先睡了。 谁知姥姥没头没脑地对廖宇说， 你是个好孩子，听我的话，将来要对女人好啊。 哎，廖宇莫名其妙地应承下来。走到楼道里，他实在忍不住问前面的佳期，哎，你们家出什么事了？ 没事儿，就我姥爷回老家了。 那你姥姥怎么不一块儿回去啊？ 回我姥爷老家，又不是回我姥姥老家。 这不一样吗？ 那当然不一样了。我姥姥老说，你们姓陈的，我们姓李的。 哦，你们家就一直女尊男卑吗？ 佳期得意地嗯了一声。 哎，那怎么到你这儿就变了呢？ 子夜正气。 苏菲菲一脸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，在万征家里走来走去，评价道。苏菲菲一脸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，在万征家里走来走去，评价道。变化不大嘛。她笑着看了万征一眼，嘴上却长叹一声。 叹什么气啊， 万征趁苏菲菲不注意，把电话调到无声状态。 物是可是人非呀。嗯，我这儿溜了半天了，怎么没看见你跟你女朋友的合影啊？ 要那玩意儿干嘛？ 苏菲菲说话很阴损，你看看，不懂了不是？女的就喜欢在男的家摆自己的照片，就跟动物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撒尿一样，留下自己的气味，显示这是我的地盘，生人勿近。 万征是完全把佳期抛在脑后了，我跟他没合影，跟你就有。 哪儿呢？ 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到处都还有，后来啊，他为这事儿还跟我吵过。其实我是无心的，一直在那儿放着，我看习惯了，想不起来收。 那后来呢？他收的你收的？ 我收的，我收的。 哼，这就叫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吧。 你少来这套，我才是旧人，我哭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 电话上的红灯在闪，显示有电话进来，但是他俩谁也没看见。苏菲菲发现了新气象，哎，杯子好像换了哈。 万征拿给苏菲菲看，你的那个我用了的。 那你自己的呢？ 让他给碎了。 看苏菲菲一脸诧异，万征连忙解释， 现在的小孩都特不懂事儿，他舔着脸凑过去，他要有你一半温柔。 得了吧你！ 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谈恋爱了吗？ 嗯，你的定义里什么叫谈恋爱呀？ 哟，你还真把我问住了，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。 唉，不可能啦，不会有谁再像以前一样。 苏菲菲话里的惆怅让万征听了舒坦。 如果你不快乐，我其实一直…… 我觉得这个岁数了，快乐不快乐挺难定义的，而且快乐不快乐也没那么重要了。 那你觉得什么重要啊？ 自由。 自夜征期， 佳音和姥姥背对背睡着，两个人都辗转反侧。佳音问强：“姥姥，你觉得美刀怎么样？”“ 太不怎么样。”“ 那你觉得他喜欢我多，还是喜欢小柳多？”“ 那当然是喜欢你了。”“ 那他为什么还是跟小柳走了呀？”姥姥也想不通这个问题。 那孩子像是脑子有病似的。哎，你跟姥姥说你喜欢你刘奶奶吗？ 佳音翻身搂着姥姥，还行，不过我姥爷肯定跟他没什么。 那我还不知道没什么，你姥爷是因为人老年活动中心不让他玩了，他反正待家里也没事儿才走的。可我这没面儿啊，人活着不就这么有理有面儿吗？他这么一走，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？ 他不是一直都想回老家吗？人岁数大了就这样，过两天他闷了自个儿就回来呢。 他们村你是没去过，人一看他们俩一块儿回来了，这多坏的影响啊。 哎呦姥姥，人姥姥就没性别了，就跟俩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一块儿回去一样。姥姥不爱听这话，她的性别观念可强着呢。 胡扯，你拿我的事儿不上心，我也拿你的事儿不上心啊。 你刘奶奶一直是我的心病，老觉着一把你姥爷惹急了吧， 他身后总有个退路。你老爷下放的时候，刘奶奶就趁着天时地利，时不常去看他。你们那年代，谁敢有作风问题呀？那就是同志般的友谊。 佳音还是更关心自己的事情。 姥姥，你觉得我喜欢小李美刀吗？ 这孩子，你问谁呢？ 我觉得吧，我其实不喜欢他，可是我太讨厌小柳了，就觉得他跟谁也不能跟小柳。 佳音呐，其实这事儿啊，姥姥有什么说什么哈，就是你不对。 那我眼里不揉沙子，有什么不对的？ 你就是那沙子。 子夜正气， 佳期吃完早饭并不走，一边擦嘴一边看着廖宇。廖宇奇怪，你看着我干嘛？ 走啊。 不是有人接你吗？ 佳期明白过来， 你眼睛够贼的呀，昨天是因为一早要去开发商那儿签合同，老彭才来接我的，干嘛呀劲儿劲儿的？ 廖宇这才站起来，但佳期马上说， 不过到了公司还是各走各的啊。 刚从楼道里出来，廖宇一眼看见了老彭的车，看他又来了。 佳期的汗马上就下来了，既然躲无可躲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向手里的车走去，一边走还一边相互讽刺。 廖宇问，你希望接下来怎么发展？ 什么怎么发展啊？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 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 廖宇不大相信佳期，他知道佳期就算不喜欢手里，但能那样的与他周旋，也表示不愿意得罪首里，利用女性身份得点关照，算是小奸小猾，并不是大奸大恶。你是说他一厢情愿？你要是没给他什么好处，这种斤斤计较的台湾人会一大早巴巴的来楼下等你？ 我听说他们台湾人都是这样对女生表示好感的。 哎呦，我呀，我就听不得胡同串子说台湾国语。哎，你起猛了吧？ 我还听得你一南蛮子整我们京腔京韵呢。 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千万别解释说自己过于有魅力。 你既然了解，我就不解释了。再说了，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 我对美好爱情还是有憧憬的，你们不要整天拿残酷现实来打击我好不好？廖宇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发牢骚。 越走进手里的车，佳期的假笑越浓。 手里从车上下来了，皱着眉头看着他俩。 佳期正在想如何解释，却听见廖宇突然说， 啊，彭总早。手里看不出形势，只矜持地嗯了一声。廖宇转向佳期，啊，我今天先去工地，我先走了啊，姐。 佳期猝不及防地被叫了一声姐，一时还反应不过来。啊啊， 再见彭总，再见姐。廖宇会心地冲佳期笑笑，转身向公共汽车站走去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， 深爱 子夜柔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：不欢而散的宴席之后，老爷回了老家。苏菲菲要看万征庄的样板间，说买房子想让佳期帮忙打折。佳期和廖宇一起去上班，正碰上又来接佳期的彭守礼。不得已，廖宇故意透露了他和佳期现在的亲戚关系。 佳期看着车窗外辛苦奔波的上班族，并没有为自己所拥有的特权而欢心。他问：您怎么又来接我了？不顺路吧？ 手里也不藏着掖着，追求女孩子嘛，还是要有一定的礼数的。 佳期想客气，所以回答的不三不四：您不用追求我，我还有男朋友呢。您这样我挺尴尬的，我们还没分手呢。 可是我不追求你，你们怎么分手啊？ 佳期周期性的魂劲儿又上来了，也可能真是早上起猛了，加上刚才廖宇那声姐叫的，他说：您追求我，我们也不一定分啊。 谁知手里并不在乎啊。那也好啊，我也没有说希望你们分手然后再和我一起啊，最起码我们可以从无话不谈的朋友做起。我知道你最近一定是和男朋友有了什么局语，是不是？ 那个跟大家伙都一样嘛。 最起码你不开心的时候会想到彭总，彭总就很开心了嘛。其实男女之间啊，能够做精神上的交流，我觉得那才是最高层次的朋友啊。 佳期觉得这话可真不像是手里说的，他一贯的口碑就是贼不走空，不大可能到自个儿这儿变戏了。 两个人一前一后不避嫌的走进公司，表情也算和谐愉悦。大家一边叫着彭总早，一边自觉让出路来。看两个人直接进了总裁室，手里随手把门关上。企划杨在总裁室外端着茶杯站了一会儿，猛喝几口，回过身，接收到一片好奇的眼光，明知故问：干嘛呢？怎么了？ 我们都好啊，你干嘛呢？我们以为你要进去呢。 有人问， 哎，杨主任，你说拿下了吗？ 杨主任摇摇头， 时至今日啊，我仍不愿相信，佳期是我们部门出去的，我一贯认为他是个没傲气但是有骨气的好孩子。 有个女同事哈哈大笑，嘿，你说的是贺佳期啊还是吴琼花啊？ 老彭的车呀，咱们公司哪个女的没坐过？ 女同事虽然没法反驳，但还是不服。嗨，谁不知道你呀、啊、追贺佳期未遂。 哎，还真没有，你当我多大度啊？我要追谁他不答应，我恨他一辈子，但我并不恨你。 这还差不多。 嗯，对嘛，我又没追你。 子夜正气。 自从老爷回老家后，姥姥就越发的多愁善感，看电视的时候动辄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这天正一个人哭呢，突然听见楼后边一阵人声鼎沸。他探头出去看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对，一葫芦脸麻溜顺后窗户就窜出去了，问正在忙活的邻居马老太，干嘛呢？马老太乐滋滋地说，安个空调。这夏天都快过去了，安什么空调啊？我那儿子呀，孝顺。姥姥连忙显摆，哈，我们家孩子早就要孝顺给我，是我不要，我喜欢自然风，我们家俩窗户对着，过堂风啊。 马家儿子五大三粗，一看就是个混蛋，他冲地上啐了口唾沫，很看不惯姥姥四处攀比，比不过还不服气。其实关上门以后，大家谁都不待见姥姥。马老头话里有话地说， 那是啊，数你们家孩子孝顺，数你们家日子过得舒心。 姥姥听出这话里有无限讽刺就炸了， 我跟你们把丑话说头里啊，空调按是按，你别按我们家窗户下边。 嘿嘿，谁按你们家窗户下边啊？ 我这是提醒你们。 看马家人不理他，老太太自顾自地念叨， 哼，到时候你们家一开空调，你们家合适，我们家嗡嗡的。 他站旁边看了一会儿，突然伸手拦， 哎，你看你看，那压缩机别按我们家窗户下头。 马老太奇怪， 那怎么就是你们家窗户下头啊？ 姥姥拿手比划， 看，还说没按我们家窗户下头，往我们家这边错了有半块砖。 马家儿子忍不住了，我说你至于吗？这是你们家地儿吗？ 那当然了。 哼，屋里头是你们家，可屋外头凭什么也是你们家？ 那当然是了，那是我们家墙。 马家儿子想跟姥姥吵，马老头老太太拦着， 哎，算了算了，咱往这边挪挪啊，什么大事儿啊。 马老头跟老婆小声，但足以让姥姥听见的嘀咕， 老陈不在家，他啊，你就 姥姥脸上做着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，可心里沮丧极了。 子夜正气。 万征看见手里佳期和廖宇鱼贯而入，而佳期左右四顾，并不直视万征，反而那三个人比他落落大方多了。手里看了一圈回来，还算满意，问万征， 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您觉得怎么样啊？ 手里点点头， 我觉得还可以吧。 他故意在万征面前摆出一副牛气的样子。手里把廖宇叫到一边指指点点，万征趁机跟佳琪说话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口气是命令似的。 有事儿吗？ 你不是觉得没事儿也应该跟我一起吃饭吗？ 佳琪本来答应了老彭提出要请他和廖宇一起吃晚饭的要求，虽然他已经开始想用什么辙把手里给回了，但是嘴上不能轻易地答应万征。他不满地说，你想吃饭就吃饭啊，你知不知道北京关于请吃饭有个说法，叫三天为请，两天为叫，当天叫低了。 万征没工夫听他废话，到底想吃什么？ 想吃你做的饭。 行，万征很痛快地答应。 这让佳琪很纳闷，他对这种顺利的谈话感到不适应。 快下班的时候，佳琪进到总裁室去和手里聊天打发时间，突然廖宇进来说佳琪有人找。 佳琪莫名其妙地出来，一边问着谁呀、啊，却看到业务部的人都一脸惊喜。佳琪一眼看见苏菲菲正婀娜多姿地看着沙盘，吃惊极了。他在一片羡慕的眼光中硬着头皮走过去伸出手，啊，你好，你来。苏菲菲抿嘴笑着，我来看一下房子呀。啊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佳琪脑子里迅速地转过很多念头，想到万征这阵子肯定与苏菲菲私下约会了不少次，满怀妒意。可苏菲菲却说，啊，是你父亲告诉我的。想象落空，佳琪既放心又失望。啊啊，好啊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个比较好的业务员。他走到业务桌问，该谁了？一个土里土气的新业务员李忠义站起来，佳琪挥手，嗯，很好，来。 业务员们小声兴奋地问，哎，佳琪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 佳琪不耐烦，我骑车撞了他一跟头。 业务员们又问廖宇，哎，廖宇，你怎么也认识他呀？不算认识吧。 企划杨又闻风窜了出来， 啊，那是那是，现在没吃过饭不叫认识，没上过床不叫熟人。 手里穿戴整齐，从总裁室出来，一眼瞥见佳琪旁边有个美女，假装不经意地过来招呼， 佳琪啊，这是你的朋友？ 佳琪没防地把他给放了出来，啊，啊啊，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总裁彭守礼先生，这位是著名的主持人苏菲菲小姐。 苏菲菲巧笑倩兮，非常优雅地向守礼点了个头。 守礼明知故问， 啊，是来看房子啊？ 两个人狂过电，心里互相琢磨着对方的身家。守礼关心地说， 啊，介绍完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，佳琪？啊，我可以亲自给讲解啊。 佳琪很搓火，不明白为什么苏菲菲一出马，自己的裙下之臣就全部都倒戈。他马上替苏菲菲拒绝，啊，不用了吧，苏小姐很忙。 手里连忙说， 啊，那当然那当然，啊，下次吧，下次有时间到工地的话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啊。 苏菲菲歪头笑着冲手里摆摆手。佳琪看到整个回合里苏菲菲没说一句整话，但是手里的心轻易的就转到了他那边。他实在想不通，这个岁数比自己大一截子的女的凭什么就这么能勾人。 手里出来看到自己的奥迪边上停着苏菲菲的宝马，问廖宇， 这是那女人的车吗？啊，是的。 那就算了。 佳期和业务员送苏菲菲出来的时候，菲菲亲热地说：“ 啊，谢谢你啊，佳期。啊，我可以叫你佳期吧？” 啊，可以，可以，随便叫。 我很喜欢你们这儿的房子，下次时间多一点的话，希望可以去工地那边看样板间。 啊，没问题，万征就在那边。 嗯，找他没有用吧？我要是想打折，还得找你吧。听说你跟你们老总关系很好啊。 佳期可不吃他撒娇卖嗲这一套。 您还可以直接找彭总，他一定会给您打折的。 那就不必了，那不保险，我倒宁愿找你。 苏菲菲说着笑着翩然离去。 子夜正气， 佳期还是忍不住跟万征汇报了苏菲菲的行踪，谁知万征并不意外。啊，对，他说他想买房。 你跟他说我在那公司了？ 不记得。 怎么就不记得了？你是不是还跟他说了我跟总裁很熟？ 你们不是吗？ 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什么情况啊？我只是一个干活拿钱的伙计啊。 你看我又没怪你。 佳期给噎得够呛，只好将矛头转向苏菲菲。 哼，真土，这房子有什么好的，还豪庭，难听死了。 万征变得一本正经，你怎么这样？太没职业精神了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就算这房子再土，你也得说他好。他要是买你们的房子，你能帮他拿个大点的折扣吗？ 我不知道。 你不是在公司很有地位吗？ 佳期想起手里和苏菲菲初次见面就眉来眼去，恶意的告状。 呀，还用我啊？您那姐们儿这么生，什么人磕不动啊？我看她今天已经跟我们老总对上眼了，还用得着我帮她打折？将来指不定谁求谁呢。 这话果然奏效，万征听完以后很不舒服。我就说你们公司那台湾人不是个东西。看佳期阴阴的笑，万征自觉失态，连忙想起正事似的，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放在佳期手边。给。 这什么呀？ 给你的回扣。 佳期反应很大。你给我这干嘛呀？ 你介绍这活给我，应该的。 行了，跟我就不用来这套。 一码是一码，分清楚点好。 佳期好不容易让万征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， 分那么清楚干嘛呀？ 万征懒得听他大惊小怪，你别嚷嚷，都有，不是就你一人。 嗯？还有谁啊？ 廖宇啊，人家就坦坦的收了，就你拿枪做掉。 佳期听罢一拍桌子，这太不像话 了。怎么了？你至于吗？游戏规则懂吗？这是 不懂。你拿这活是你自己的能力。 别扯了，我都不信。行了行了，拿着拿着啊，你拿着我心里舒坦点。 我怎么觉得你这会儿怪话连篇呀？你是不是还觉着靠女的挣了钱不干净啊？ 我说你是出来混的吗？也岁数不小了，装什么纯呢？ 我乐意纯，我乐意纯。 爱要不要，反正我放着。 我告诉你，我就不要，太甭想要。 这下万征可急了。哎，你关人家什么事啊？ 哥，以前他不是我们家亲戚，我可能还给他点，现在算我倒霉受累，我回家伺等他去。 我说你有病吧？啊， 你才有病呢！你。 子夜正气， 手里感慨：“哎呀，现在这些漂亮的女孩子啊，真了不起啊！ 年纪轻轻就开名车住豪宅啊，做男人的呢，却要一步一步的去打拼呢、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 廖宇拍起马屁，很和佳期同根同足。 彭总，您的经历一定很有代表性。 哎，那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你说啊，男人挣钱再去给女人花，哎呀，真是很贱呐、 啊！也不是吧，看自己爱好什么了。如果爱好就是女人，也算物有所值。 手里觉得这话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。 嗯，你说得很对，很聪明。哎，你对佳期怎么看呀、啊？在认亲前和认亲后有区别吗？ 廖宇想了想，没有太大区别吧。 可我记得你们以前相处可是不太好啊，现在看上去蛮好的嘛，难道是在家里人面前装的？ 也可能，装啊装啊就习惯了。 手里爽朗的大笑，手指头点着廖宇。 哎呀，你们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机灵多了。其实我对佳期这个女孩子印象很好啊。以前呢，她在企划部，事情虽然不多，但是很让人放心。后来我观察这个女孩子，她不像公司里其他的女孩子那样很是非，而且性格看上去很随和，实际上呢，是很应景。就是说很倔强嘛。 啊，她的男朋友你也认识吧？那个万珍嘛。 廖宇唯唯诺诺。 他其实很在乎她，不过那个人也看起来心不在焉的。佳期内心很苦闷呐、啊。有一次他对我讲，啊，就是你碰到的那次嘛。 廖宇想起来，就是自己被赶出公司的那一次。 佳期对我说呀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屈辱地和他在一起。那个男的对他越不好，他呢，越要对他好。彭总人很好啊，彭总不趁机占他的便宜。我嘛，就帮助佳期分析。其实他和我是一样，真的和我一样。 手里说着，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好像很焦心似的。 他并不是真心的爱他，啊，就是那个万珍啊，真的，他不是爱，是征服欲。 手里觉得自己很精辟，停在这里等廖宇夸赞。廖宇当然顺水推舟， 啊，您说的太对了。 对，就是越难驾驭的人，你越要去征服。 那种随随便便就和你在一起的人，哎呀，幸福来得太快，就不会懂得珍惜。就是， 廖宇接上， 我们叫专捡硬骨头啃。 对对对对，就是要专捡硬骨头啃，那才觉得拥有的是真正的爱情。其实不是啊，真正拿在手里的那一天，你就会发现，不是爱情，是征服欲得到了满足。 手里跟廖宇碰了一杯。 廖宇啊，彭总也年轻过，很清楚的。其实爱情不是要去折磨一个人，就应该是对一个人好，要想方设法的对他好。 佳期也对他好。 我还没有说完嘛。好，不是说我对你好就是好，应该是生活细节上的好。那比如啊，你不会做饭，可是你就愿意为这个人去学做饭。你担心他挤公车辛苦，就愿意天天少睡一点去接他。 你愿意为他做家庭最琐碎的事情，那才是个好妈。你看啊，你看佳琪给他介绍一个活，以为就是对他好，不是，那个万征肯定不会领他的情，甚至他还会不高兴，觉得他在瞧不起他。 廖宇开始频频点头， 您是说您是爱我姐的？ 手里一笑， 那倒不一定，我前面讲过嘛，我也是征服欲，公司里的其他的女孩子很容易的。 手里说着摊摊手， 但佳期终于让我体会到好久没有体会到的追一个女孩子的辛苦，好玩来的，是挑战，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觉得我这样去追求她也能给她带来快乐。 廖宇做恍然大悟状， 那你也是实在是太 无聊了是吧？ 我告诉你啊，多漂亮女孩子一笑也无所谓啦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